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网络游戏。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指出了网络游戏有可能会影响孩子，是不是 影响 孩子的学习？ 我支持 等等啊。然后呢，一系列的媒体也都发了相应的文章，是不是？然后好像咱们国家也对这方面有一部分的小措施，是不是？然后这个网络的股价，哎呀，就像前两天那个教辅似的，大跌呀，有的跌10%的，跌10%几的，包括有一个游戏什么什么荣耀的那个啊，被点名给指出来了等等，好多人就说，哎，你说是因为手机的普及导致现在玩网游低龄化，好多孩子确实是每天沉迷于网游，而且人家也做了统计，说成年人每天玩网游的时间现在已经平均2小时了，那孩子自控力差可能就更多。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了，说那你说这个游戏它真的就完全不好吗？孩子就完全不能玩了吗？也提出了一个讨论吧。王维怎么看这事儿？ 因为这个孩子呀，他既然叫孩子，就一定在各个方面都不够成熟。 对对对， 也就是说，你说，哎，你如果是一个特别自觉的孩子，你怎么玩都成，对吧？说好了，说好，每天你只要写完作业，复习完了功课，身体也没任何问题，玩1小时可以啊，你说他放得下来吗？ 放不下， 这不就完了吗？ 嗯， 所以这个是一伪命题。 咱小时候玩那个16位的那小霸王游戏机都放不下来， 对呀， 人家现在那游戏做那么好，怎么可能放得下来？ 对，自控力太差， 你斗地主都能斗2小时， 你看， 你更别说人家那个了啊！ 对呀，这是一方面 啊。 另外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的游戏是需要花钱的， 哦， 要买设备的， 对， 孩子 要买装备 啊，哦，对对，这装备啊，那孩子哪有钱？ 对，花家长的呀， 花家长的钱。那好，那你要是想迅速的达到一个级别，那个钱可不少花呀。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绞肉机。那孩子，那他也不知道家长挣这个钱的辛苦啊，无底洞似的往里花 啊， 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和内心成长也不是非常的好 啊。你不支持玩？ 不支持，不支持。当然，第三了，肯定对身体不好， 对 吧？长时间一个姿势玩，对吧？眼睛不行，颈椎不行，坐姿不行， 手也不行，腱鞘炎了。 那你看。 啊， 所以基于这么多点， 啊， 不建议玩， 非常好，你非常支持， 是是是。 我觉得其实最近咱们国家这两个政策，连着出手，一个是整治教辅，一个是整治网络游戏，我觉得看出一个态度，就是咱们现在对于未成年人，对于祖国的花朵，国家是非常重视的， 特别好。 谁影响我们的花朵开花，我就弄谁， 是 不 是？ 大家其实也应该把思路转到这个上面吧。 是， 但是我觉得你说一竿子就把游戏给打死吧，有时候你想想，游戏其实也没啥错，对不对？你不能老说一个事儿出了以后，咱们就怪游戏。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监管的问题， 当然， 对吧？相比较来说，因为我有认识好多做游戏的朋友， 嗯， 人家游戏研究的就是什么？研究的就是让你怎么上瘾，怎么放不下，怎么玩了1分钟想5分钟，玩了5分钟明天还想玩10分钟，它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这样的。它在里头的各种关卡的设置，包括它奖励机制的设置，你放不下，恰恰是因为人这个游戏研究的非常成功，它是一个成功案例。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方面稍微的琢磨琢磨。当然，未成年人怎么玩，如何玩，肯定是要由监护人他来管理的啊。就是不能因为说现在网络游戏不行了，他想沉迷，他沉迷别的游戏，沉迷别的事儿，他照样不学习， 是 对吧？不要说那个就因为摆游戏他就一定好了吗？不一定，大人也得思考，咱们大人都是成年人了，按说自控能力应该比他强了，有多少人也控制不住啊， 是 不是？ 是这样。 所以就说孩子确实我们应该多多的关心，尤其像王维说的， 身心都得关心。 对， 不光是玩，你说玩游戏一点好处没有吗？我们之前也分析过， 嗯， 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好处， 是 锻炼他的那个动脑的能力啊等等。还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叫什么适度，一切东西适度就好，对吧？嗯， 哎呀，你有孩子就知道了。 啊， 你跟他说适度啊， 啊，适度， 真放不下， 真放不下。 哎， 关键是我发现啊，不是家长，现在家长有好多问题，就在于他为了不想管这孩子呀，经常就用手机啊这些东西啊，填个孩子 啊，是 是不是？ 但是这样啊，咱们再换一个角度说，当然我也支持说，也并不是一棒打死，游戏都不能玩了，不是那个意思，有一些游戏可以玩啊。你比如说现在某款游戏，人家说了，我这个游戏是一边做游戏的同时你还健身 哦。 对吧？ 哦， 这个可以有啊。 就是你最近买游戏机是吧？ 哎， 健身环啊。 另外一个，我记得这几年差意思了。前几年专门有一个游戏叫跳舞毯， 跳舞毯啊， 哎， 跳舞机。 对， 啊， 就是你把这游戏机连到电视上，地上铺个东西， 啊， 上下左右这键， 啊， 跟着电视一块跳， 啊， 得分的那个， 啊， 间接也是锻炼身体啊。 哦， 同时你还有节奏感。 对 对吧？又练练腿 啊， 你又足不出户，挺好的呀。 对对对，有，我那天见着我姐带着我外甥玩一个游戏， 嗯，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它好像是一个数独类的游戏，就是你每次填一个数，然后就能过一个关，过一个关就出来一个类似他喜欢的小恐龙啊，还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 你下一关又解锁一个新的小恐龙。但其实每个中间，它是一个动脑子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是 对吧？我觉得游戏真的是，多种多样，看你怎么利用。我觉得这个也一竿子打死也不合适，也打不死，因为咱们小朋友现在主要的社交手段好多还在游戏上的，是不是？你都给弄没了，他没法跟同学交流了。 今日啊，一条高考志愿锦鲤附体云南一考生引发关注，冲上了热搜。云南省2021年的7月21号，普高录取日报显示，在今年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的云南考生当中，有一位考生原始志愿最低分是521分。仅比一本线高出一分，一个真敢报，一个是真敢受啊。 哎，这就是命，是不是？好多朋友会说这样的话。有时候你觉得确实运气的成分很大，或者嗨，咱之前不是还说过那个大数据帮忙报志愿，如果这人是用了某一个公司人家帮忙测算出来的，那这绝对是一个成功的营销案例。 哎呦呦呦， 是一分都不浪费。 哎呦呦呦， 只浪费了一分。 哎呦呦呦， 你说是不是？好多人真的自己分考得挺高，不敢报，是不是浪费了好多分？有的人是那个想报，觉得哎怕这又不行，那第二志愿也耽误了等等。 是是是， 能像这么恰到好处的，我觉得这是所有人的梦想， 是 不是？一分都不浪费。 你我倒想报呢，怎么可能呢？ 真是，你也考不了500多分， 这不就完了吗？ 500多分当然也不算高啊，但是就是说500多分能上北大，真的是值得各方感谢。 是啊。那如果你说你运气好，你的快递可能会被送上门。如今快递送上门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求。根据2021年的618快递服务质量大数据报告显示，近70%的快递员在618期间都遭到了投诉。在发起投诉的人当中，有70%以上是因为快递不被送货上门而不满的投诉。调查显示，中国超50%的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月收入超过10000元的仅占1.3%。而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的第二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当中，快递员已经排到了10位。 咱也不知道这钱最后都让谁挣了，反正咱们感觉好像快递费多少年没变过，一直是那么多，对吧？怎么原来是一个挣的挺多大家喜欢的行业，现在就越来越少，谁也不爱干。 主要是快递公司太多，恶性竞争。 是吗？ 当然了， 我觉得现在快递公司原来还少了。 不，恶性竞争。那天我看了另外一个数据，不是说了吗？有些公司，小公司啊，因为它没有大的那些资本在后面推着，就是不行了。但是呢，那边人家现在又恶意竞争，没办法，现在每送一单，2块。 哦， 送一单才2块。 对， 那 谁挣钱啊？ 你还想让人送上门？ 那对对对对，这太难了。 现在真的，你说想让人送上门，除了某一家最贵的那家， 嗯， 还坚持送上门， 是， 但是他也不都送，也经常就给你搁在楼下快递柜什么的那些了， 对吧？ 这些我就投诉他， 是， 对不对？因为就是因为你送上门，我才选的你家，因为比别人家都贵。对不对？你还不给我送上门，讨厌。然后剩下的大多数都是在楼下，比如说包一个驿站， 嗯， 包一个小门店， 嗯， 大家都去取。 嗯、 其实咱们之前也说过， 嗯， 有的人离那个他那个所谓的驿站， 嗯， 挺远挺远的。要是买个大件的东西，还真是不好往回家拿， 嗯、 对吧？但是确实你一说，人一月就挣5000了，起早贪黑的，确实和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个。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大家觉得好像送快递送外卖应该那么辛苦，一个月也28000的，对不对？起码不应该是5000，那现在可能现实状况就是这样，如果再不改变的话，以后大家可能这快递还真就没人送了。 哎呀， 是不是？ 那个时候你先别说快递柜的问题了， 嗯， 可能你要去取一个地儿， 嗯， 就类似于还得去邮局了。 哎啊，真的，哎呦，这邮政行业是不是现在是一个机会？ 哎，嗯，来啊，咱们再说点别的。找老婆需要运气，但也不能光靠运气，毕竟是感情的问题嘛。 嗯， 能相处到一起才是一段完美婚姻的保证。湖南衡阳的女子5年5次起诉离婚，第二审结束了，维持一审判决，认定啊，这个女方跟男方二人离婚， 嗯， 女方需返还男方彩礼和红包8.5万。对此，女方认为不公，称女的一申请离婚，什么都判返还，那女性在婚姻当中付出的算什么呢？男方对判决结果也不满，要求女方返还38万。 嗯， 他还表示了会继续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 对，我觉得有好多的女同志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像自己跟别人谈恋爱， 嗯， 就吃亏了， 嗯， 我的青春就被你给耽误了， 嗯， 你赔我就是应该的， 嗯， 但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它是相互的， 嗯， 是不是？男的青春就不值钱吗？女的青春就明码标价吗？ 嗯， 我觉得这首先就把自己给物化了， 嗯， 对不对？两个人是应该以感情为基础的，对不对？ 嗯， 你怎么想？ 可能男女双方这个是单聊。就是也许这两个人都觉得是你情我愿， 嗯， 对吧？感情到了，那咱们就结婚；感情没到，咱们就分手。 嗯， 但是很有可能男方和女方相应的，他们背后的那个整个的家庭 啊 不一样， 嗯， 对吧？女方说了，凭什么呀？我们耽误时间了， 对， 对吧？你不给彩礼，咱就不能结 啊。 男方那边说呢，你们怎么只认识钱？ 对， 我们这是有感情基础的 啊。 你要是说光有钱买卖的话，那感情还才 该谈情的时候谈感情， 哎， 该谈感情的时候跟我谈钱。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背后是有关系的 啊， 更多一些。 反正就是。因为谈恋爱到最后打官司，现在这两年报道的越来越 多，是 对不对？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就想好，对吧？尤其我觉得像我和王伟想的，男的出去以后，比如你谈恋爱，你找一女朋友， 是 能花得起，咱就谈。 对对对， 你说花不起，人家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嗯， 人家女方没逼着你，说王伟必须给我买这个，我要一那个什么，就这种愣讹你那种，咱单说。大多数的情况下，人家都是真心的，跟你好好谈，奔着那个去的。那中间真出了什么问题，你再让人还钱，我们个人的观点感觉，如果是我们，觉得不太大气， 对， 对不对？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们两边的这个，所谓的比如说层次啊、地位啊、 嗯、 收入啊，不匹配， 嗯， 那你好意思说好了？感情还不错啊， 嗯， 虽然这些方面不匹配，也就是所谓的部门当户对，没关系， 嗯， 咱结婚之前来一个啊， 财产 公证，财产 公 证啊，好意思吗？ 嗯，那有的人是可觉得可以， 哎呀， 啊， 我觉得很难启齿 啊， 某个时候啊， 啊 很难启齿， 对对对， 对吧？ 嗯， 要不人就说了，那，哎呀，你什么意思？ 嗯， 对不对？ 嗯， 给自己留一手， 嗯 啊， 嗯， 就时刻准备着，一旦离。 对 啊，就怎么怎么样的， 还没结先想离， 你看 是不是 伤感情？ 就怕人家这个往坏了想， 哎，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普通人，我和王维的个人观点啊。 嗯， 但是人家有好多人，人家在这方面就是，我结婚不是我单独的结婚， 嗯， 我代表的可能是很多其他人的利益。 当然，当然， 对吧？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董事， 嗯， 那我如果跟一个人结婚了、 嗯、 因为我离婚导致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什么可能都要受变动、 嗯、 对吧，嗯，因为算夫妻的共同财产他要分割一部分、 嗯嗯、 那王维说那我是愿意跟孙涛在一个公司啊，是因为他持多少多少股、 嗯、 我才入的这个股、 嗯、 那现在变成他媳妇儿前妻也占多少多少股、 嗯、 那这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没有了，那我就不入了呀、 嗯、 所以人家在结婚的时候或者在给你签股权的时候、 嗯、 也会对这个董事有很多的约束、 嗯、 就是你必须要签婚前财产这些协议、 嗯、 我觉得到这个级别的人、 嗯、 大家是懂的、 啊、是是是 是互相懂这些的啊，对对， 放心放心，我肯定懂事儿、嗯、我肯定懂事儿、 啊、对对、啊、要不你这一结婚说不行你这不能结是不是， 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抗争，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从孤单里毕业，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长成熟，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吧， 到午，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中国飞人苏炳添在百米半决赛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3，成为了第一个闯入奥运会百米决赛的中国人。然而苏炳添的外籍教练兰迪·亨廷顿却在看台上显得非常的遗憾。在复盘决赛的时候，他就说了，说东京的备战训练当中，自己和团队没能为苏炳添在短时间内连跑两枪做足训练上的储备，深感自责。那苏炳添呢，在半决赛付出了全部，那就很难再重复一次这么高水平的发挥。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我的错，我本应该准备得更充分。虽然苏炳添没能在决赛当中更进一步拿下一枚奖牌，但是教练认为苏炳添已经成为了传奇。他就说了，他说苏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亚洲选手会相信，他们也能成为下一个苏炳添。 哎，我觉得咱们现在短跑有要起势的这个意思，对吧？就是有几个，虽然不像苏炳添这么拔尖儿，但是你看200米的谢震业，是不是？包括100米，这还有几个人也进入了，那个就是奥运的这个及格线吧？我觉得确实咱们要考虑到咱们的身体素质跟黑人还是有先天的差距。咱也说那个苏炳添就算拿了金牌，就是拿了个奖牌，咱们真的会觉得是非常非常意外，因为咱们那个成绩，你的最高成绩和人家那个的水平其实客观上还是有差距。 这都是属于，当然勤学苦练是一方面啊，天赋异禀这一定是 在的，是不是？ 对吧？ 哎， 你想，就像咱们当初聊的似的，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的运动员，其实他取得的成绩有汗水， 对， 但是同时他一定是在这方面有天赋， 对 啊，这一般人是比不了的， 嗯， 真的。你比如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像最开始咱们那天聊的 朱建华， 哎，朱建华， 刘翔， 哎，刘翔。然后包括姚明， 对， 这都是有天赋的， 对 啊，这真不容易。你说好，这么多人，你再找出有天赋的，那可能很难。 对，我觉得就是田径啊，尤其是男子田径这方面，跑啊什么的，确实是咱们这个民族先天的这个人种的这个弱项，对吧？你不能什么都强，对不对？人家也得强一点，是吧？我希望就是以后，更多的专业团队进来，咱们是整体的这个训练水平的提升，然后再加上偶尔出那么一个，那苏炳添啊，刘翔啊，朱建华这样的天赋，加上科学的训练保障，能让这样的运动员更越来越多。 对， 但是你期待着一个苏炳添就能把中国短跑整体水平就拉得多高，或者说一下整体的水平上去了，这也不现实。有一个我们很开心了，已经 是啊。在澳大利亚与德国的乒乓球女团首轮比赛，当值的主裁是北京大学的体教部的副主任，他呢也是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唯一的中国裁判。经中国乒协推荐，国际乒联筛选考核之后，他就成为了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25名裁判之一。中国乒协把我推荐上来，我要是没被选上，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啊。这个北京大学体教部的副主任也说了这些话，他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裁判能够亮相奥运。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啊。 你看我给你分析啊， 哎， 不是说咱们水平不行， 嗯， 是因为咱们中国运动员呀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上太优秀了， 嗯， 乒乓球这个项目和所有的项目都一样， 嗯， 你相对得避嫌， 嗯， 是不是？你中国运动员在场的时候，你指定不能是一个中国裁判， 嗯， 对吧？就算你赢了，人家说他偏袒他，其实咱实力是肯定能赢了，你用着我偏袒吗？不用，但人家怕人有微词，那咱们派去的那个裁判员呀，顶多就在小组赛露露脸， 哎呀， 因为一般到了半决赛，决赛 没有中国运动员的可能性非常小，就以现在世界发展的水平，也不是咱自己吹牛啊，确实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那你一到半决赛你就得回避了，一到决赛你又回避了。如果说四分之三按这水平都是咱中国的裁判员，那好，到决赛没裁判了，就那俩外国裁判员在那儿，这场盯完盯那场，不可能。所以咱们中国裁判员就是因为咱们中国自己太优秀了，在世界舞台上可能这个露脸的机会不会太多。 这个不重要，因为在这次裁判席上咱们看到的中国的裁判不少，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 吴飞 哎，对对对，吴裁判。另外你比如说像郭晶晶，啊，也是裁判这次，然后再其次还有在滑板，滑板当中唯一的男裁判，也是咱们中国的都有。 对对对，我觉得各个领域咱们现在的人才都越来越多， 都有， 包括你看这回是叙利亚的那个小女孩吧，是叙利亚的吧，已经受邀奥运结束以后来中国要试训，中国要给他来让他培训培训，因为当时说他一是年龄最小，二大家觉得他待那个国家现在因为战乱嘛，能出来打乒乓球感觉很不容易，他又很喜欢这个项目，让他来中国训练训练，小姑娘自己也挺激动，我觉得这就挺好，是吧？然后在这儿没准以后就跟福原爱他们似的，是不是张嘴一嘴东北味儿， 太有可能 是不是一打最后不用翻译自己就那个说的特别好了啊。 樊振东夺得了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银牌。樊振东的启蒙教练呢跟记者就说了，说樊振东啊从小练球啊就特别能吃苦，除了生病几乎从未中断过训练，五年当中只缺勤了五天。教练都说了，说樊振东啊小学二三年级啊就能够打赢许多的家长，现在少年宫练球的孩子都将樊振东视为榜样。 你看大多数的运动员真的就是比别人刻苦，是吧？就是当大家同样有，尤其像乒乓球这种在中国，你拉出来一个省队的队员没准到国外就是全国冠军的这种水平情况下，你就是比别人得更加刻苦才行。 那当然。但是说回头来，我觉得刻苦和天分是一方面， 对， 但是你知道在乒乓球当中最大的天赋应该是来自什么吗？ 最大的天赋 就还不是说啊我长得个儿高个儿矮，我手腕有劲儿什么，这都不是。 那是什么？ 最高的天赋是发球， 发球， 哎， 发球要什么天赋？ 发球，你看，在这次的乒乓球比赛当中，就是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做那个短视频就比如说，专门什么哪个人啊发球是一个什么姿势？ 伊藤美诚， 就类似这些啊。 是那个、 但是发球发得好就是天赋， 真的吗？ 不是一般人， 这不就是手上各种搓 啊？ 对，因为我不会打乒乓球， 不容易，真的，你可以去查查真的， 好， 只要发球有天赋。其他都 OK， 包括羽毛球也一样。发球有天赋，你就天时地利人和 啊！真的呀？ 那当然了。 这没研究过。 你想，最著名的一句话就叫“接发球抢攻”。 哦， 你球一旦发的不好人上来一拍就死。 对， 对吧？ 反正是谁发，我是因为我不会打乒乓球啊。但是我看乒乓球比赛，就是谁发球好像谁就占先。 那当然了， 对不对？ 那当然 了，就是一般就是你特别主动， 那 你变化也多， 当然了， 而且你主导这比赛， 就你手上的那些动作让对方完全不知道说哎你发这球是正着转的还是反着转的， 对对对， 还是一点转都没有的， 对， 那我应该是用相反的这个拍搓过界还是什么不一样。 真的，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因为我不打乒乓球，我那天看见有一个人去我们家打乒乓球，我爸我妈爱打乒乓球，人家水平不算太高呢，就是我爸我妈就属于平时能推挡啊，就是那水平，偶尔也想抽一下什么那种，人家那个人可能稍微自己练练，就像你说的，在发球方面人稍微有点天赋啊， 对吧？ 人家就一看我爸我妈水平，说你们这个，我就一个发球，你们就接不着。我爸觉得自己也。这一个小区也没有对手呀，他也不服，不可能，来吧。结果人家就是，我就在边上看着，人家就是那各种这么转那么转，是不是？咱也不懂人家怎么转，反正就是你刚觉得他在这儿弹这一下应该往左弹的时候，你拍到左边，哎，拐右边了，你还真就一个都接不着。我觉得这真的太奇妙了。有时候看看，你要说这是天赋，那真是 是天赋。 你要是想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看到他那球过来，判断出什么转，然后还能给他打回去， 嗯， 我觉得这真是反应得特别快哈， 不容易啊。在女双决赛当中啊，都已经结束了， 嗯。 陈清晨和贾一凡摘下了银牌，此前呢两人 lucky 幸运啊，厉害牛啊，你一流等金句被剪成了集锦，赛后红遍了网络。那两个人的确是一对欢喜搭档， 嗯， 就是打羽毛球的啊，欢喜搭档。羽毛球的记者呢已经习惯了采访凡尘时候的欢声笑语， 嗯， 就像在听相声，甚至呢还有点逗，有点捧的那个意思。 哎，这两个人确实，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新闻工作者特别喜欢采访的那一类嘉宾。 啊、 你不用说什么， 人家就自己都说， 自己说。有的运动员相对比较内向， 嗯， 对吧？就是好多那个记者问一大堆问题，人家啊，还行吧，嗯，是的。没了，我这记者最怕碰见这样。 对对对， 你像人家这个的凡尘组合，哎，尤其是那个谁，陈清晨， 嗯， 特别能说， 嗯， 哎呀，自己滔滔不绝，一套一套的，而且那个， 嗯、 把很多时候人家还非常会说啊， 嗯、 就不是说那个光词儿多，人家没事夸夸自己的那个搭档， 哎呀呀呀， 包括那个半决赛赢了以后， 嗯， 人家采访。他就说：“他说我们这一次到这儿已经就非常开心了。他可能确实也知道自己的那个实力是不是跟对方相对，他不一定百分之百能赢啊。就是说，我们只要到这儿，我们现在已经就非常开心了，已经来过了，有奖牌了，就非常好了。而且不管打成什么样，他就说那个贾一凡，就说贾一凡就是我的最佳搭档。哎，贾一凡那儿突然被夸，感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就说明人家的情商。” 嗯， 非常高，先夸那个自己的搭档啊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心态也调整得非常好，包括他在场上各种喊，是不是？当然也有朋友批评他了啊，说得注意。当然我觉得咱们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心里也要有这根线，因为现在都是全球转播，全国转播，很多人会把你们当做偶像，就是咱们在那个努力发泄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措辞，是不是？ 除了看奥运，大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锻炼。部分人群呢在疫情封锁隔离期间的运动是减少的，体重也增加了。而一项由香港大学牵头的研究发现，练习太极拳可以有效地减掉腹部的脂肪。研究将543名腹型肥胖的成年人随机分到了太极拳组、常规锻炼组还有无训练组。结果发现，12周之后，常规训练组这个腰围平均减少1.3厘米，而太极拳这个组啊，平均减少1.8厘米。 哦，你看，太极拳深受很多老年人的喜爱， 以柔克刚， 是不是？ 嗯、 而且他那个想练得好，核心全都得收紧， 带劲呢， 是不是？时刻得绷着， 嗯、 你看着觉得好像软绵绵的， 是， 但是身上全是暗劲儿。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像老年人穿上那一身衣服吧， 洒脱 仙风道骨的那个劲儿啊， 哎、是 好多人还挺喜欢， 是， 所以推荐大家也都去练一练。 嗯， 不光太极拳，人现在有好多变种， 太极剑、 太极剑、太极扇， 哎呦我 都有。我老姨这两天正练，每次回去说我孩子我给你表演一段，每次放的都是一首歌，叫《中国功夫》啊，就那我是一张弓，在这弓的时候要打开身子，咵一声吓我一跳，练的还挺好。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现在把咱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融入到各个项目当中， 嗯， 挺不错的。希望大家多锻炼锻炼、啊， 对对对对对，多锻炼，保证没坏处啊。 当过 上，中华有神功。 我是一张弓，战士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南拳和北腿，少林不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 棍扫一大片，那个千条一条线，身心好似云中雁，我们豪气冲云天。外练筋骨皮，那个内练一口气呀，刚柔并进不低头，我们心中有天地。 我是一张弓，战士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 手那个双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武术魂。 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俗话说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要是掉了，那一定是个陷阱。你被移动公司评为2星级用户，下个月开始给你添加15G 的国内上网流量，套餐资费不变哟。这个收费的套餐在他们的话术当中会让你误认为免费的。这些电话来自于冒充移动官方客服的外呼公司。记者呢先后卧底进入了沈阳的3家外呼公司之后，调查发现这些公司在注册空壳授权代理门店，获取移动公司业务办理权限之后，私下招募数百名客服违规呼叫，有公司一天拨出了11万通推销电话，每办成一笔业务，这些外呼公司就能够从移动公司获得提成。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客服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套取验证码业务啊。除了话术误导，很多的时候呢，他们甚至直接哄骗，忽悠一个算一个，只要能要来这个验证码，怎么忽悠都行。 一名客服闲聊的时候忍不住啊，就跟记者吐槽了，说这儿的这个客服啊，经常骗取用户，净坑一些老弱病残的朋友。内部人士表示，用户投诉对外乎公司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只要客户是通过10086投诉，还在移动系统内，就没多大问题。 哎，你看，这就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不正规的操作，是不是？包括你看，也暴露了内部投诉对于自己的这个护犊子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觉得这一阵儿特别好的就是咱们那个12345， 对， 哎呀，打了真管用啊， 对， 是不是？只要是您反映了问题，几个小时之内肯定会有人给您回复。我觉得这个好多人原来觉得，哎，这事儿是不是没人管呀？现在感觉都有人管了。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如果在咱北京发生，大家也可以试试，是不是？打12345，我觉得现在12345真是非常好的一个电话号码， 所以 什么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 所以现在某品牌的电话特别好， 当 这个电话有一个人开始标注，比如说 啊， 骚扰电话 啊， 推销电话 啊， 卖房电话，就类似这个。随着大家标数越来越多，当你在接到的时候，你的手机上直接显示的就是骚扰电话 啊， 就可以直接挂。 早就有了呀，不是某一品牌，这是某一个软件就能做到， 特别好 啊， 特别好。 你才知道，你老是慢时代好几排。 双鸭山杨女士反映，一号晚回家的时候啊，发现自家反锁的防盗门门内侧被贴开锁小广告。 有。就是已经开开你们家， 哎，门内侧 啊， 杨女士就说，她还发现猫眼儿有被动过的痕迹，感觉到很害怕，报警了，随后记者拨通开锁广告上的电话，对方否认说没有啊，这事儿不是我们干的， 哎，不是你们干的，留你们电话，难脱干系，是不是？这确实是有点害怕，给人贴内侧，这感觉都是过去的那个咱们看的电影里的那什么土匪什么的那种，就是在你枕头边上搁一信，就是说不给钱取你项上人头，有点那个意思了，是不是？ 从此杨女士在他们家门口放了一个监视器。 哎，我觉得真的现在好多人都在门口装摄像头，真的我觉得挺有必要的， 反正至少有震慑作用， 关键时刻留证据， 哎， 对不对？因为我就说好多小区摄像头装的，有的是年久失修，有的是布置的那个就是他那个位置啊，好多都不是特别好， 是 有好多监控死角，咱们你说愣跟人家较劲，说你这小区专门给我，他挺难的， 是 客观的说啊，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所谓的正规的说辞，比如说我要申请公共维修基金才能动这，但是你说他申请这，可能你几年之内你们家这都是监控盲区，那莫不如咱们花个200-300块钱、现在就能买一个，反正你就照自己家门口，你也不照别人啊，我就照自己家门口那一块留下证据，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特别好啊。近日网传一个考研英语老师在网课当中发表了刘翔的相关言论，引发了争议。这名老师的课上公开表示说，跟腱断了你就扭头走了，哎呀，我对你很失望，如果没有那个人叫他一声他又回去了，我很看不起这样的人。在8月2号的晚上，这名考研英语老师呢发文表示自己向刘翔和所有人表示道歉，在刘翔退赛这件事上，他自己忽略了他的伤情和疼痛，忽略了他曾经创造的一次次的世界纪录，并表示自己作为老师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要更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我觉得现在有好多在网上的人，所谓的网红，想红有点不择手段，是不是 疯了？ 可能说这个之前，他就想到了自己可能会被骂，对吧？被骂也是他红的一个途径， 是 别管是夸红了还是骂红了，有的人可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啊，做到特别优秀，让所有人都认可他的能力，可能他也自知不太容易，但是说一点出格的言论，说一点那种怪话呢，他可能觉得迅速能吸引人眼球，是吧？被夸红被骂红，只要能红无所谓了，是不是？有点不择手段的意思， 真是没法夸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老话都说了嘛，叫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 哎，真是、 啊、管好自己这张嘴巴、嗯、啊！在新乡，山东的一个救援队途经魏辉某加油站，使用凭证免费加油，被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骗子，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对此，加油站工作人员呢表示，所在加油站不是指定免费的加油站，工作当中措辞不够恰当，没有怀疑他们是骗子，对救援队也是非常尊敬的。魏辉市商务局的同事们也表示啊，已经去了解了一些情况，我们很感谢他们来救援。当时双方的方言不一样，所以可能在之间有一些误会。 哎，对，我觉得，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对于人家的救援队那都是特别感谢的，因为咱们电视上报道，包括我有很多河南的朋友，他们都说，就是说那个救援队什么的，他们自己也拍那个视频嘛，说都不敢自己去买东西，说只要买东西，人家老百姓就不收钱，说都得，比如我想买个面包，我也托别人去买，要不就不收。包括说他们临走的时候，他们那天给我讲的，说哎呀，说那个当地的老百姓热情到什么程度，看见救援的车就往车上扔东西， 哎呀， 就是这吃的呀喝的呀，咱们就他就想表达对自己的谢意啊。说一开始咱们那些救援队，包括咱们有好多那个官兵战士，说不要不要，绝对不能要。到后来说为什么都接着了，说你要啊，你是他递给你，你接着。说那个呢，你只要一开窗户，叮咚，说砸的实在太疼了，受不了了。说最后拿手都接下来了。我觉得给我讲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明咱们的那个好多老百姓到这个时候真的是真心感谢。 是是。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因为有好多那个方言的词儿，确实在这个地儿是一个意思。 对。 到另外一个地儿可能又是另一个意思了， 对吧，在这个地儿它是一个夸人的话，到别地儿它可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那么一个词儿了，大家都别往坏处想对方， 对吧， 而且确实人家说这也有道理，既然不是所有的加油站都能免费，人家可能还有一个账务方面结算的那个问题， 对， 大家互相理解， 也理解，也理解啊。一段演员印小天在金山岭长城城墙上拍摄跳舞的视频引起了关注。在8月1号，景区回应印小天的站在这个长城的城墙上拍视频的时候，就说了，说事发的时候，就是这个长城的保护员见状已经上前进行了劝阻，印小天随后也撤下来了，文物呢也没有受到损坏，但是景区禁止游客去攀爬，这个行为是存在一些危险的。 印小天现在特喜欢到处跳蒙古舞。 好吧， 他原来好像就是 跳舞， 是北舞的还是民族大学的，就是学民族 舞。是的， 人家客观说跳的不错啊，咱看跳，但是确实公众人物，包括咱们说的体育明星也好，这种演艺明星也好，有的时候您的所谓的个人行为，他有时候不代表个人，有好多人会效仿。 没说嘛，对自己的言行要负责。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时候拍各种视频的时候，考虑的要多一点，因为你的影响力不一样。比如我和王维拍一视频，一共3人点赞，是不是？人没人理我们。 对， 您可能一上去，人家好几千万的关注， 是是是， 没准就有哪个人就效仿，都效仿人当地景区受不了，是不是？ 对 啊。 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在梦